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7点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这里动听的好歌曲可以叫醒你的耳朵。今天是周一，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一周一周的感觉过得好快呀，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如果无所事事，或者说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但是一直在等待的话，就会觉得度日如年。但是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忙，或者说每天都比较按部就班的话，会觉得一周一周的，一个月一个月，甚至一年一年都过得很快。相信上学的孩子们也会觉得暑假过得很快。好好珍惜时间，该玩的玩，该休息的休息，该工作的自然好好工作。新的一周加油。好了，好歌曲陪伴你，陈琳的一首《12种颜色》。 我选择在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童话开的花。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花香菜，还原了开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花香菜，还原了开怀。 在和朋友一起唱歌的时候，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呢？特别是在 K 歌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就在点歌的时候故意说送给对方的歌，然后点的都是比较损对方的歌，传说中的损友啊。但正因为非常的亲密，关系很好，非常的熟悉，才会这样做。好像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去唱歌的话，会坐在一边不太想唱。你呢？你是彻底的非常外向的人，还是像我一样只在熟悉的人面前非常外向呢？不管怎么样，做自己就好。好了，在这里遇到的好歌曲，可以考虑在 K 歌的时候唱给朋友听。 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大声猜出你的秘密。虽然心里十分的爱你，我也尽量不露任何表情。我喜欢不顾你的怀疑，告诉你今天下不下雨。转身是心灵，你会把我的话根放在心里。把我们平淡日子变成沉寂，用我傻傻的魔力，让生活多些惊喜。只有一种姓名，我好像可以设计，想让你知道，这全都为了一个原因。我真心和你，所有点点滴滴 Only love The best of my ESP。 虽然不说秘密，也让我难以抗拒 Only love， 我最真的魔力。

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流露，说不定也是一样，什么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方法。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 不需要再啰嗦。 就是我这样一首歌，来自林俊杰。我记得好像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当你把这一世当作好几百世来度过的话，你就会好好珍惜，不要总是说来世怎么怎么样，把眼前拥有的真实存在的人生过好了才是厉害的。那爱家人爱朋友爱恋人也是这样的，如果爱他们只有这一次，想到这里你就会知道一定要好好珍惜。就像爱情当中能复合的人很少，通常一转身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爱你真的只有这一次，这一刻你最想跟谁说好好珍惜你呢？好了，这里的好歌曲继续来享受，阿桑的一首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是你不在身旁，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生来的 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情绪。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尽孤寂。摊开你的掌心， 西晋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知识是夏季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夏天烈日炎炎，高温高湿天气容易导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朋友们，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远离伤害事故的发生。一、用电的安全。夏季天气炎热，人们穿着单薄且皮肤多汗，相应增加了触电的危险。另外，这段时间潮湿多雨，电器设备的绝缘性能有所降低，这就是夏季成为电器安全事故的易发季节，抓好电器安全防范显得尤其重要。二、防暑降温安全。夏季天气高温干燥，连续超负荷的工作容易造成中暑事故的发生，只有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才能消除季节性的安全隐患。公司生产一线人员要配备必要的防暑药品，并有专人负责做好含盐饮料和茶水的供应。三、个人防护用品的穿戴。为了保护特种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作业人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用品，佩戴好安全帽，高空作业时系好安全带。这些东西一般都是比较厚实的，天气炎热，穿上这些东西会让人觉得更热，于是一些工人在工作过程中放弃了穿戴，一旦危险来临，连最基本的防护都没有了，使得原本不是伤害很大的事故变得比较严重。四、消防安全。落实各项防火制度，消防设施配备齐全，严格控制明火作业，严禁撕拉乱接电线，同时对易燃易爆品要加强储存和使用管理工作。五、防雷电安全。夏季雷阵雨天气增多，高大施工机械如施工升降机、塔吊等防雷工作要切实做到位。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大家，安全无小事，在工作过程中请广大朋友们牢记安全这根弦，做好安全预防措施，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尽量避免或减少危险事故的发生，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夏季。 品味103.3万民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会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每一个周一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这种好可能表现在工作的状态，学习的状态很棒，也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情很好，然后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顺利。真的哈，心情好的时候很容易碰到好运，碰到顺利的感觉。所以想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先把自己的心情情绪状态调整到最佳，这样的话成功率也是比较高的。继续听歌。 橘红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子拿着碗懵懵懂懂的长，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当一碗对一碗像爱车正的大场，溜溜的时光在模仿你身上，没遇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路上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船上，情有依然在唱，有多少段还有好的下场，心灵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原谅弯弯看病流流的长流， 在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看到男女主角非常的有默契，那个男生呢一个眼神，那个女生就知道他需要做什么，就能体会到他的心情。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有没有这么的默契呢？当然如果在一起时间很久，非常熟悉的话，这种默契还是会有的，可能不会每次都理解的那么准确，但是你们就是最了解彼此的人。或者说好朋友之间经历了很多年的风风雨雨，开心和不开心，然后也变成了最了解你的人。你身边最懂你的人是谁呢？可以想想看。好了，不说了，在这里继续听歌。 你还累不累？还是像个发动着的机器，你绝不后悔，是否还是那么倔强前进？你如果有机会， 还会依然决然的去旅行。你看得见未来的未来究竟有多远？谁人带着你的梦想前行？有没有人能像你的脸蛋惊奇？我想大喊一声来到曾经的依然是依然是你。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

的幸福，这样一首歌来自陈淑慧。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明白自己的心意却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呢？比如说明明很爱一个人却说不出口，无法表白。比如说明明很想道歉却低不下头，收不起那份骄傲。比如说明明知道这样才是对的，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是想那样去做。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没准今天就有这样的事情。还是那句话，遇到问题，遇到选择，遇到分岔路口的时候，别忘了闭上眼睛，问问自己的心，然后跟着心走，后悔的几率也就会小一点。好了，在这里明明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可千万不要假装听不到。接下来会听到邰正宵、吴亦凡一首《23个情人节》。明天再来陪伴你听歌，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拜拜。 当冲动沉淀成感动，时间流过了指缝，画一段青春，收集限量版的梦，只愿能跟你一起望同一片星空。 听过多少美好恋曲，从不自觉想到你，斗嘴或争吵也变成浪漫的点滴，世上真有奇迹，我确定就是你。 世界会改变， 等我的 真心不变， 有情人 不怕考验， 不怕路多远， 幸福写满我的日记本，谢谢你让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23个情人节， 无限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爱不止传说的1001夜， 还有更多 你晚待续，我们一起写。在23个情人节，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 懂得欣赏花花会开 花会谢，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